山上的泉水流淌成你头上苍苍的白发，你一天天的衰老，孩儿才能慢慢的一天天长大。草原上的野花描画出你脸上风雨的年华，你一遍遍祈祷，孩儿才能安心的一次次出发。纯洁的灵魂点亮在不灭的酥油灯下，你虽没有入职，家里却永远有你那喝不完的奶茶。随意